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，由我来念这段经文，这是保罗对哥林多的圣徒讲论主的晚餐，23节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，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杯、吃这饼、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或者审判。”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，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，要彼此等待。改革中的圣礼论，这是一个改革宗教会的特征。圣礼论认知主的晚餐是标记和印证主的恩典 ,sign and seal。就是一个圣徒生命中所有属灵事实的外在记号。如果一个人只领受这个外在记号，你吃着饼喝着杯，却没有这个记号所标记的属灵事实，你领受主的晚餐就对这个人来说不但没有好处，保罗说是干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，是吃喝自己的罪。所以这外在记号怎么印证属灵事实呢？必然是借着圣灵，透过信心。也就是说，唯拥有基督的灵的人，基督徒才可能真正的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。所以我们在问，这饼和这酒标记什么属灵事实？我们凭着信心倚靠圣灵，吃主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印证我们有份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标记我们与他联合，就表示我们拥有他，就拥有他一切的恩典。我们这一切的恩典就是与他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称义，有儿女的名分，成圣得荣耀。你注意，这饼和酒所印证的属灵事实，与我们凭着信心借着圣道所领受的属灵福气是一样的。上帝借着圣道和圣餐所赐予我们同样的恩典，然而这个饼和酒用不同的方式将上帝的恩典印记在我们的心中。就此来说，这饼和酒就认证和坚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，也就成了你我圣徒所需要吃的属灵粮食。因此我请你检视你自己是否有这饼和这酒所印证的属灵事实。我请你问你自己，我是否拥有耶稣？我是否与基督联合？我是否与他联合，就必然与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基督的肢体联合？有吗？主耶稣为他的肢体祷告，我可否为我的肢体祷告？我可否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？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，可否知道如何为我祷告？我可否平时与他们团契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必有的属灵事实，不要欺骗自己， 我们若与基督联合，就必然具体的与彼此联合，与彼此团契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也不在乎与你的弟兄姐妹一同祷告，那么你也不应该理所当然的以为你可以按理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。所以心腹的祷告会安排在圣餐主日之前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请你检视你自己，不要不按理来到主的餐桌前，也不要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，而总是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没有长进。清教徒查努克他说，在地上的圣徒，我们无法直接眼见那如今升天得荣耀的主，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目光还没有得荣耀，太软弱，还不能够眼见，还不能够领受那已经高升的耶稣基督。然而主耶稣他在极大的恩典之中就为我们设立了主的晚餐，我们虽然无法眼见它，却凭着信心可以真的，你可以看到这饼，你可以吃它的肉，喝它的血。它不仅叫我们听到它的道就有永生，也可以眼睛看得到，你鼻子嗅得到，你嘴巴嚼嚼得到，你舌头尝得到那为我们舍己的主耶稣基督。这样我们在地上吃主的晚餐，就真的借着他的灵上到天上，来到他的餐桌前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来到他的餐桌前面，就预尝在天上羔羊之宴席。只要我们如今在地上凭着信心吃他肉喝他血，有一天就要在天上荣服职冠。所以你多渴望，你多在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就直接表达你多么的爱你的主。因此弟兄姐妹，让这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饼，这酒成为你奔天路的养分，也让这饼和酒成为你有份于天堂的确据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主，我们不妄想凭着自己的公义来到你的餐桌前，而是信靠你多方深厚的大怜悯。我们承认不配拾取掉在你桌下的碎屑，但是你是公义且恩惠怜悯的主，你有永远的怜悯。因此慈悲的主，求你允许我们吃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使我们有罪之身因他的身体而洁净，叫我们的灵魂因他最宝贵的血而得洗净，使我们永远可在他里面，他也永远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拨开了，他注谢了就拨开，说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我们彼此等候。 我们思想，我们每当如此行，是表明他的死，也思想我们能够在此擘饼，是极大的特权，极大的恩典。在座的孩子们，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，如果你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父母们有责任向孩子们解释。你要开始培养他们的胃口，叫他们也渴望吃他们煮的肉，喝他们煮的血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主，如果你好奇，弟兄姐妹可以跟这样的朋友们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这饼和这酒就是我们彼得所说盼望的缘由。谢谢。他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你注意，当我们主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，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上十字架。但是他没有忘记每一个细节，因为他没有忘记你，他顾念你。守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他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所洒的，使罪得赦免，使你的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要纪念我。金属的杯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是葡萄汁。落在试探中的弟兄姐妹，与罪挣扎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认为你犯罪，你不值得吃他的肉，喝他血。但是如果你认知有罪，而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这就是为你所设立的。他邀请你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也唯有如此，你才有养分，你才能够奔天路，你才能够致死罪，活出新人的样式。如果你不确定你是不是应该，你是不是可按理领主的晚餐，结束之后你可以来找我。他说，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多人所洒的，是罪的赦免。你们每当喝的时候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有极大慈悲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感谢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这他的晚餐，也让我们思想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不配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表明他的爱，其实就是表明你对我们的爱。他为我们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们就也吃也喝。我们吃吃喝喝，就确认自己是蒙爱，也必然彼此相爱的人。所愿今天在这里吃这主的晚餐的人都明白，都能够分辨自己所领受的是我们主的身体，喝的是他的血，就思念他，就爱他，就不得不效法他。也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，为了他你儿子我们主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门。